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十二章。上主，即使我与你争辩，总是你有理，但我仍愿与你讨论正义。为什么恶人的生活总是顺利？一般诡诈极恶的人总想安宁。你栽植了他们，他们就生根滋长，结出果实，他们的口离你近，他们的心却离你远。至于你，上主，你是认识我和了解我的，你考察了我对你的心意，求你把他们像待宰的羊一样拉出来，留在宰杀的一天。这地要哀伤，整个田野的草木要枯萎到几时？由于居民的邪恶，野兽和飞鸟都被消灭。因为他们说，天主不管我们的作为，你与人徒步竞走，上觉疲乏，你怎么能与马角逐？在平安的地区上觉不安全，在约旦河的丛林区你更将如何？连你的兄弟和你的父族对你都无诚意，在你后面厉声喊叫，即便他们对你说好话，你也不要相信。我离开了我的家，抛弃了我的产业，将我最心爱的交在敌人的手中，我的产业对我竟好像是森林中的狮子向我咆哮，为此我憎恨他。我的产业对我竟成了一只带斑点的鸷鸟，一只鸷鸟围着向它袭击。你们去聚集田野的一切野兽，叫他们来吞噬。许多牧童毁坏了我的葡萄园，蹂躏了我的产业，使我喜爱的产业变为荒芜的旷野。他们使它荒凉，荒凉地在我面前哀伤。全地荒凉，因为没有一人关心。破坏者已来到旷野的一切高岗上，因为上主的刀剑正在砍伐，从地极到地极，凡有血肉的都不得安宁。他们播种了麦子，却收割了荆棘，虽筋疲力竭，却没有利益。由于上主的盛怒，都因自己的收获而害羞。上主这样说，关于那些险恶的邻邦，即侵犯我给予我民以色列占有的产业的邻邦，看，我要由他们的地上将他们拔除，也要由他们中拔出犹大家。在我拔出他们以后，我要再怜悯他们，引他们复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回自己的故乡。赦若他们殷勤学走我人民的道路，奉我名起誓说上主永在，如同他们昔日教我人民奉巴尔发誓一样，他们就可在我的人民中再度复兴。倘若他们不听从，我必拔除这民族，将他拔除消灭。上主的断语。